首歌曲叫做 Slow Down， 用一个词来形容它的感觉，前奏有毒，特别适合在冬日的时候夜读，或者呢趴在窗前想一个人。我记得在09年晚饭过后呢，男朋友在玩赛车，然后我就会从他的烟里面摸出一根，有的时候干脆直接讨说，哎，拿一根给我，然后呢对着窗外练习吐烟圈偷着乐。偶尔呢他会放一放阿桃啊林生祥的歌曲，然后我听的就很得意哦，这个时候他就会故意的大声喊他的外婆过来，我就吓得立即赶紧把烟熄灭。一晃七年了，男朋友已经不见了，他的外婆还好吗？ 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，还记得，还记得，拜给你莫变长长，就拜给你爱看你错把戏，就拜给你爱开飞枪，就拜给你不择发生本年，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，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，就拜给你养给你，就拜给你，想陪你走太医，就拜给你的无糖看太医，就拜给你想研究隔壁。 找一个优秀的人做爱人，但是一个优秀的人意味着底线高、独立、有批判精神、还诚实。说实在的，你真的不一定能够受得了，所以大多数人呢，只适合找一个不优秀的爱人，和自己差不多，然后两个人将就着过。 已难说清楚，

这首歌是我推荐给你的，特别适合在寒冬来听的一首非常暖和的复古情调啊，来自金发异端这个乐队在90年的歌曲。年轻时的主唱 Janet 这个女生呢，除了会弹贝斯还会唱歌，声音特别亮，而且这首歌当中吉他的 solo 部分多么的青春逼人了，忍不住要跟着唱还我18岁吧。记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oy J-O-E-Y， 歌曲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名字。 不需要借口，爱断了就放手，我不想听你也没说平静的交错，随便找个理由，决定了就别回头，不爱你的人说什么都没用，分开谁难过不能说，谁没谁不能好好过，那天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，分开谁难过不要说，如果被你笑而过，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。 的生活。分开后我会笑着说，当朋友问你关于我，我都会轻描淡写，仿佛没爱过。其实我根本没人说，其实我没你不难过，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。很久没有争吵过，分开时难过不要说，如果被你一笑而过，还不如让你选择想要的生活。 就算为了生活变得再烂，变得完全不像自己原来的模样，有的时候自己都快认不得自己了，也忘了自己本来要做什么，心里还是会有一样东西给什么都不换。我要我老的时候呢，无论是富有或者是潦倒，无论是热闹还是孤独，始终有一段记忆放在心底，当我一想起来，一想起到那个人就会笑，没有人知道因为什么。 朝着日落大道奔去，久别重逢是否可能把破碎的爱再还原。原来爱不害怕路途遥远，也不害怕时光流逝人是非，怕只怕爱得不够坚决。还记得拥抱时的心跳，上的味道，让一切无处可逃，我学会祈祷，忘掉悲伤，爱的勇气在燃烧，我爱的勇气我已准备好再次

早年的代表作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》。一个父亲对他的女儿说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像花蕾一样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。高贵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呢，也是藏于血脉当中的一个与生俱来的品质啊。在平凡的生活当中，仅仅只是羞涩二字，也正因为这样层层的包裹，有一些话你说不出口，有些事儿你做不出来，这就是你高于别人的地方所在。但这个差距呢，要来自内心的笃定和良好的教育。我想一个女生保有一个羞涩的外在啊，表情是非常迷人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庾澄庆，《情非得已》。 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，我会伤心。